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色，他提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高磊。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于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所著作的《偷书贼》。《偷书贼》讲述的是9岁的小女孩 Lisa 和弟弟在战乱中被迫送到寄养家庭，但是弟弟不幸死在了旅途中。 Lisa 在弟弟冷清的葬礼后偷了一本掘墓工人的手册，为的是要纪念自己永远失去的家庭。偷书贼为什么会跪在那儿，靠在那堆人类自己制造的可耻的废墟上嚎啕大哭？几年前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天上也飘着雪花，有个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一列火车在疾驰，车上挤满了乘客。在第三节车厢里，一个6岁的小男孩死了。偷书贼和他的弟弟正在去往慕尼黑的路上，那儿有一户人家将收养他们。当然，我们知道男孩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前门西大街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前门东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池子大街北向南方向、南河沿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11期间呢， 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讲茶哈，咱们也隆重的推出一下杨多杰老师啊，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孙涛老师好，我是杨多杰。 哎，我们上一期呢讲到了福建产区啊，福建产区呢多杰老师无论是从武夷山的茶，还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觉得像我这样的文艺小清新的中年人会喜欢的三都澳啊。其实福建产区还有别的地儿，还有别的茶，包括哎一水之隔我们的宝岛台湾，对吧，那边的茶也很有名。今天我们请多杰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一部分吧。 好，这个孙涛老师很有水平啊，这个安排的好。咱把这个台湾搁在这里边讲哈，也是合适的啊。您看，像你到泉州啊，到泉州你去参观的时候，也就说看看这个地方上的博物馆，最重要的要看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很大型的，就叫闽台园博物馆。啊，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规模建设的非常大，哎，专门就是讲这个宝岛台湾和我们福建啊两者之间。这样血浓于水的这个关系的，当然这里边它也涉及有茶啊，而且你也绕不开有茶，所以呢，如果说把台湾这个茶区呢囊括在或者说紧跟着福建茶区咱们一起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合适。上一回呢讲的是福建茶区，那还得收个尾，还没讲完。这其实呢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包括于说再早讲这个浙江，浙江其实我也就讲了个杭州。 对， 茶上来说呢，着重讲了个龙井。捎带手告诉您，杭州还有一 款九曲红梅。 对了，那叫红茶，叫九曲红梅啊。你也就说到这儿就为止了。那其实你说浙江这么大的茶区，那能产的茶多了是吧？所以咱们这节目呢，您得原谅我，这是挂一漏万。能讲到的总是少的。 对， 那说在节目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呢，让您对这茶呢感点兴趣。说听这俩人聊的还挺有意思的，对这茶产生点兴趣。现在这是信息化时代，您想找任何的资料，那不管是文字的、是图片的、是影像的，都非常的方便，拍的相关的东西也很多了。您说您撂下我们这节目，您关了收音机，您能再找着与茶文化相关的书籍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宣传的片子也好啊，节目也好，其他的节目哈，您说再来看一看，我觉得那这就算我们节目的一个成功。抛砖引玉嘛， 对， 我们这水平也有限。那今天呢，我这福建聊完啊，福建刚才说有闽北的武夷山讲过了，岩谷花香的岩茶，岩茶是乌龙茶的一种。您要刚听我们节目您得明白啊，岩茶是岩石的岩，岩石的岩， 不是颜值的颜 啊，也不是咸盐的盐、 哦、 啊，闹过这笑话啊，闹过这笑话，我说您尝尝我们这岩茶，有老听说没喝过、 怎么不咸呢 啊， 是不是 口挺淡的啊，我是不咸啊、我这才明白他以为咸盐的盐呢啊、不是那盐，是岩石的盐，这都产生歧义了啊、其实武夷山也产红茶，既有咱们这个叫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这不是我说的啊，真的有大石碑，谁去了都拍照，专门写着呢。也有高档红茶的代表，就是金骏眉，金骏眉，这个是以前的红茶呀，都是拿叶子做，就是茶叶做。那您说这茶可不得拿茶叶做吗？不是，它有大量的都是拿芽做的啊，西南绿茶不都是拿芽做的吗？拿叶子做的其实呢，这个红茶多，绿茶不见得是。那后来呢，大伙儿提出来说，你看我国啊，一瓶这名优茶，名优茶呀，要说这50种里边，得有40种是绿茶，剩下的乌龙茶、红茶、黑茶。 哪怕现在加黄茶和白茶啊，一共分那十种。 嗯， 那就是说名优茶里边总是以绿茶居多的。 哦， 啊，绿茶做工好嘛， 嗯， 是吧，采摘的讲究啊，做的考究。那么大伙后来提出来了，说你看这个中国是红茶的，这中国是绿茶的国度，世界是红茶的产区， 嗯， 是不是世界上消费量那一定是红茶为大， 嗯， 那我们作为一个红茶的原产国，以前别地儿没发明这工艺，这发酵别人不会，就我们会，我们能不能有非常优质的高档红茶？ 哦， 提出这种想法， 咱不是一直有吗？ 没有太高档的 啊， 咱们的都是货。 哦， 哎，出去叫货，工厂叫活儿。 哦，哦， 哎，你出口的它能有多高档呢？出口不会太高档的，它一定找一平均值嘛。 对，因为原来咱那个讲印度红茶的那一期，我不是也跟您探讨过这个问题吗？我说为什么咱红茶也这么厉害？咱为什么不在世界上也多分点，是现在都被人印度被人斯里兰卡什么的，他们好像都出口量比咱们大似的。您不是当时就说了一句，说咱们不惜再挣点钱，说咱的品质太高，是不是？说那个这属于是低端红茶，咱不做。 哎，你看你这个说的呢，就说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嗯， 就咱们这个红茶呢，制作呢，常年的处在这么一个十三不靠的路子上。 哎呦，十三不靠了。 哎，就上下够不着 啊，真的呀。 哎，这个很麻烦。 嗯， 按大宗出口的级别呢，你比人家好像还成本高点。 嗯， 但实际上呢，你从高档的角度来讲，凭优质茶，比如说省优、不优， 嗯， 你就差点意思。 哦， 你就跟人家比又比不了，所以你看它就处在这个上下不太接壤的这么 两头不到岸啊。 对，尤其是呢像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那茶是二级商品，那么咱们的大众消费的是很少的，大部分都出口了，出口它不可能太高级，是吧？高级的跟你讲，你不太高级了，它得要一平均值，它是大宗的贸易嘛。 嗯， 所以什么时候才真正啊开始了说名优茶的再创造呢？啊，就大概是改革开放初期， 嗯， 70年代末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茶叶呢提供短缺的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缓解，啊，当时呢，像部里就提出来，农业部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呢把历史上呢，那亦或者说是有创新性的这个优质茶，不光是红茶，绿茶也算上，恢复，恢复一些生产，提供给呢有需要的。 那合着提出这之前大家喝的都是什么茶呀？ 就是一般的大陆货、 哦、 啊，就是咱们说的大宗茶、 嗯、 啊，不是说水平很高的啊。您知道咱们在北京以前喝京华茶叶、 哦、 啊，京华一号到十号的茶叶，那你说的曲中的这茶叶能多好呢？比如我们家以前就喝这五号， 嗯， 这五号不就是一般嘛、 哦、 啊，一般偏上一点， 十号最好 啊，是 啊、 哦、号高好 啊、 哦、那么这个接着说这茶叶、嗯、那么当时呢恢复的绿茶多啊，有一部分有红茶啊，也有一部分有红茶，但总是比较少一些。 嗯， 那后来大伙儿就提出来，能不能有比较高档的这个红茶为代表呢？哎，这就事儿到什么时候了呢？这事儿其实都到了本世纪了，就二十一世纪了。 哦， 包括于到后来咱们这国家还有个大事儿，这是奥运会。 嗯， 奥运会来这么多国的这个代表团呢，还有这个很多来看比赛的这个元首，说咱们也得有点礼品送给人家，送茶叶呗， 嗯， 是吧？弄点猴魁毛尖他们也不懂得喝， 嗯， 那肯定你这个要送一些红茶是比较好的。 哦， 这提出来能不能有这个高档一点的红茶？ 嗯 啊，这是作为礼品。 哎，那时候什么大吉岭什么的就已经在国外就有名了，已经算 那太有名了，有名很久了、 哦、 啊，那这个时候慢慢他就比如说在武夷山就创制这个，一个是金骏眉、 哦、 啊，还有一个呢大伙儿不熟悉叫金针眉。 哦，这没听过。金骏眉可听过， 这是一块弄出来的、 哦、 啊，这一块弄出来，一个金骏眉，一个叫金针眉，这当时呢在武夷山叫名媛双姝、 哦、 啊，这两个是齐头并进的，都是属于高档的红茶的品种啊，高档红茶品种、 嗯、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闽北茶区福建茶区，它是既有乌龙茶又有红茶， 嗯， 而且呢 是可圈可点的红茶。 嗯， 人家一个是鼻祖，你这根儿在人家这儿呢。 嗯， 还有一个呢是高档啊。今天全国各地都做了很多高档的红茶啊，各地都在做。工艺上呢有很多呀，还是跟这有关系。 嗯， 就看得出来，你不管从揉捻还是大致的这个采摘的级别看，还是受人家这个茶的影响。 嗯， 这是你不得不说是有的啊，还是有的。这是我们刚才讲闽北茶区。 嗯， 后来又给您讲这闽东茶区。闽东茶区我倒没有什么可给您补充的了。其实闽东茶区呢， 嗯 啊，以宁德下属的这个福鼎为最代表，现在还有一些地儿也开始种了啊。 嗯， 这不做讨论。其实还产红茶 哦， 红茶，功夫红茶，功夫红茶叫白林功夫。 我这没听过。 哎，白林功夫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功夫红茶之一种。 嗯， 这白林是哪儿呢？这白林是个地名，这地儿还就在福鼎。 嗯， 就福鼎下边有个镇，就叫白林镇。啊，白林是个镇子的名字，那儿产这红茶叫白林功夫红茶。 嗯， 用的呢就是福鼎白茶，今儿用的这料，就是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豪这树。所以有的人说常喝茶的，他知道这功夫红茶里边有这么一种，像以前有正和功夫， 嗯， 有白林功夫，这都是功夫红茶嘛。 嗯， 但是这两年做的少了，这两年白茶太火。 这功夫红茶和咱普通喝的红茶区别在哪儿？ 好，我跟您讲讲啊。 啊， 这个你这虽然是讲茶区，但是讲到这儿了，再跟你说一下。 对对对， 红茶就分两种， 嗯， 一种叫小种红茶，一种叫功夫红茶。 就正山小种那个小种。 小种。那叫小种红茶。 嗯， 小种红茶的制作工艺和功夫红茶的制作工艺，如果你非说它的差别在哪儿呢？功夫的肯定是要更细， 嗯， 做得更细致，就像你们饮食界的功夫菜吧。 哦， 啊，类似于这个意思。但是各地的功夫不一样啊， 嗯， 啊，也有像白林功夫啊、正和功夫啊、坦阳功夫啊、福安功夫啊，啊，包括于云南的，你也可以叫云南功夫红茶。 嗯 啊，广东的叫广东功夫红茶，都可以这样去叫啊。它其实在以前来讲就是一种做小种工艺，一种做功夫红茶工艺。小种工艺里边要求你呢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要带有松烟香和桂圆香。它其实是要是有一道上熏的工艺 哦， 上熏。 嗯 啊，上青楼。 嗯 啊，不是那个青楼， 哦， 啊啊，就叫青楼，是茶青哥的那个楼啊。对，不是你不想到咱们这个，它是一个电波， 对， 声音传播的节目， 容易产生歧义。 对呀， 啊， 是怎么还上了青楼了？ 对， 不是那个青楼啊， 嗯， 是茶青哥的那楼，叫青楼。 哦， 也没有这么不会起名字的了啊， 嗯， 非要起这么一名字啊。 嗯， 哎，这是做加工的，他把茶青哥的上边， 嗯， 下边呢，他用这种。松烟啊，就是这个柴火去烧它， 哦， 就烧用烟， 跟熏肉似的， 哎，类似于， 嗯， 它也是当时为了 多加一道味儿，是吗？ 还是为保存， 哦， 在以前来讲是为了存得住， 嗯， 就跟你熏肉为什么呀？你不也为了存得住吗？ 哦，就为了让茶叶失水，是这个意思吗？ 哎，失水，失水保存， 嗯， 它所以它单独有一个味道， 嗯， 就是要喝不惯的人喝那个正经的正山小种红茶，觉得挺很怪这个味儿。 嗯 啊，就你想的熏味儿的东西，它不是谁都能接受，而且不是第一次就能接受。 嗯， 哎，大家回忆啊，咱们作为北方人，你吃那熏味儿的辣味儿的东西就不多。 哦， 你头一次吃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不习惯， 嗯， 说这玩意儿怎么这味儿，这什么味儿，这是， 嗯， 啊，那不懂或者不接受。但是这东西它慢慢能接受， 对， 吃着吃着接受了。 嗯， 那这个道理就是说，嗯，在饮食的构成上，我别的不敢说，在茶上反正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这工艺啊是服务于运输、保存和贩卖的， 哦， 对吧， 嗯？ 你这没法存，怎么卖呢？你这不行，就得加这工艺。 嗯， 加这工艺，加了一个味道。这味道呢，开始来讲呢，它是个特点，到后来呢，甚至就成优点了。 嗯， 啊，没有这味儿，人不喜欢。那说这味儿，那是不是一定就得有？说有这就好，没有不好，那这是很主观的事情。 对， 您习惯了， 嗯， 豆汁儿您习不习惯啊， 嗯？ 你习惯了，你就认为那是好味儿。 对， 那不习惯了，觉得那是臭味儿， 嗯。 我这么一给您举例，您就理解了啊，道理都是一样。 它是主观的，经销商告诉你这是好和不好，其实有点是暗示给你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味儿，它没有什么好不好，就只是为了它好卖好经销，对吧？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味儿它不是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好的味道，但是他告诉你，哎，这有什么什么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新的味道，他把这概念给你一转，就觉得哎，可能是独特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豆姐老师？ 嗯嗯嗯，那孙涛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现在奸商的一些想法， 对吧？ 啊、 就跟咱这过去说说那好多臭了的东西，咱现在叫异香，就比如说类似臭鳜鱼啊什么，那过去不是你说到根上都是保存不当，到那边了，你说那鱼搁那儿他又觉得可惜，那你说这按鲜鱼卖的人又觉得你这都臭了，他于是他就告诉你这叫臭鳜鱼，他这是有一种什么异香，把这臭味把它一个缺点给你转化为一个你能接受的愿意买账这么一个概念嘛，是吧？慢慢的就形成特点了。 其实不是，其实以前肯定是没人说，就是凑合卖就这个，因为你没有选择呀。那他也不用跟你解释，你想吃鱼反正就是这个 啊，对， 是不是？ 嗯， 就跟你比如我在那是，哎呀，我这脑子不好了，是陕西是甘肃，它有那么一种冻梨， 嗯， 那也是，它是那东西存不住， 嗯， 而且它那种就有点存不住，它那梨的那种就是。 嗯 嗯，就那烂酸梨，烂酸梨就打这儿知，我就知道了，它一碰就要烂。 哦， 它就是你想那运输呢，没有那不能是绣花似的，那总是要搬搬运运呢，它不行，那东西怕碰， 嗯， 一碰就烂，所以它一般都是摘下来以后就地就下窖。 哦， 跟东北的冻梨还有区别， 嗯， 它那个带发酵，它其实是发酵了那梨， 哦， 有点发黑那色儿，它就只能那么吃。但没办法，那当然今天您怎么都行是吧，您搁一那个那棉套， 对 啊，完了您都空运，您这都行了、 嗯、 但是不好卖， 嗯， 就他那个好卖、 嗯、 人习惯他那个味道，现在也深成了那个一个他们那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啊很有特色、 嗯、 我吃过那个，他说这东西最养胃 哦 啊，他又消他是发酵类的 哦， 包括喝酒比较护胃不伤胃，他说那人就是酒席之前一人先发一 个梨。 先发这梨，喝烈性白酒没事儿， 就跟咱说喝一酸奶似的， 可能是有这道理。你想，它都是发酵类的东西嘛， 嗯、 它应该是有这个性质的啊。 嗯、 就举这例子，就说是这么个情况、 嗯、 啊。包括于说，这咱听着都是笑话了啊。说这个有这个北方的官员到南方， 嗯， 哎，南方请他吃饭，哎，在席间上了一条鱼，他一吃这不行，这不是味儿，这跟我们在宫里吃的不一样， 嗯， 是不一样。你在宫里吃那是馊的，这是鲜的，他没吃过鲜的，你知道吗？他以前他没有这个条件， 嗯， 是不是？就跟今天说这茶叶的道理一样， 嗯， 他以前走大海运，好家伙，除了风吹就是日晒，那他就得把这茶做成这个很应该说是很干燥，再加上烟熏的这工艺，还能折掉原来的那个味道等等，那就形成一种特殊风味，它就这么卖，人就这么接受的、 嗯、 是吧？到今天为止就都变成了我们茶叶审评中的一些特色了、 哎、 特色了。那这叫小种红茶，刚才讲一种还有叫功夫红茶、 嗯、 功夫红茶是比较后来有的， 嗯， 就是做工很细致啊，里条很整洁，选料呢很考究，口感呢比较的柔顺，它不带这种烟熏的味道什么，它都不带。所以现在基本红茶分这么两大类啊，福建这个茶区总体上来看，就是红茶的一个主产区，非常重要啊。当然，这说的是闽北和闽东地区，闽南地区到了厦门了，就属闽南了啊。厦门、泉州这就都在闽南上了，这个地儿它就不产红茶了，这地儿就是产乌龙茶，就是单产这个乌龙茶。 嗯， 绿茶种的也很少很少的，基本上都是种乌龙啊，就是以铁观音为代表了啊。这个咱们全北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名茶， 嗯、 就是铁观音。 哎， 就产在我们闽南的安溪。 嗯， 啊，它产在安溪。那么，除去铁观音，它其实不是光是闽南这个，你看闽南是两府最重要啊，就是漳泉。 嗯。 啊，一个是漳州，一个 是 泉州，哎，对对对， 这俩地方人都厉害 啊， 是吧？ 反正也出一些名人嘛。 对 啊， 过去还有特别著名的漳泉械斗 啊，是， 大家可以上网查，说民风非常彪悍。 哎，对对对对，那是肯定的。到了这个，他这个械斗啊，有影响， 嗯， 对咱们茶叶有多次的影响 啊，真的呀， 哎。在台北形成的最重要的一条街叫大道城， 哎， 大道城的是一条茶叶的老街了， 嗯， 因为当年挨着码头，可以直接走淡水河出港嘛， 嗯， 那么这大道城呢，那就是主要是漳泉械斗的产物， 对， 哎，他是把这一批人赶到这边去了，这是开发了大稻城、 嗯、 啊。他这个当时是叫生产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那么就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甚至于说是水源， 嗯 啊，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些斗争争斗、 嗯嗯、 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现象啊。那我们看到张泉，这都是产乌龙茶的地方啊，就长乌龙茶的地方。那其中这又以泉州下边的这个安溪， 嗯， 产的铁观音最为著名。上一节我专门提到了一点，我说咱往深了多讲一点， 嗯，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很多听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听我这周二聊茶的节目听好多年了， 对， 听好多年呢，您都具有一定的程度了， 嗯 啊，在身边都算那懂茶的、 哎、 啊，对，有什么点事儿呢，人家还都拿您当了福地圣人了，还得问您去，哎，这情况还挺多的呢， 对 对, 对， 哎，你跟同事拿什么茶，你老听节目，老张，你给说这什么茶？ 我跟你说，我们周六不是还做那宠物的节目吗？ 啊， 夏明儿，咱们另一主人，他们那个有一个狗群。他那个狗群里现在经常有点什么医学的问题，都问夏明儿。夏明儿其实也不太懂，我说夏明儿，那你怎么给？他们说我百度啊，说我搜一下，然后跟人说可能是，他挺聪明，他加一可能是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也不确定，然后我再给你周六问问大夫。但就说明大家对于这个节目还是挺信任。 那肯定是啊，听咱们这节目也长知识。 嗯。 那说这安溪就铁观音吗？我原来讲过，我说不是。如果您知道铁观音，您60分、 嗯、 啊，这就算及格了。咱们说知道铁观音人多， 嗯， 知道铁观音产在福建的人也不少， 嗯， 再知道它产在泉州的人，他就得少一点了。能追溯到产地了，您又没去过，他总是要少一点了。他说知道产在安溪的啊，这知道安溪是泉州的，这就很厉害了，这60分。 嗯， 说你怎么能得高分呢？您得知道整个的闽南、 哦、 安溪。还有周边的像永春， 嗯 啊，永春 哦， 永春产两样东西，最 永春不是泉吗？ 不是那永春啊，不是那永春， 不是叶问那个， 不带这口子边 哦， 不带口子边， 永远的永， 永远的永，永春，永春产两样东西是非常知名的， 嗯 啊，不算茶叶啊，两样东西，嗯、一样呢就是永春老醋 哦， 哎、啊，这个福建的醋一般都是永春产啊、 嗯， 吃永春醋。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那么永春除了产醋还产其他的什么东西呢？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红星美凯龙11团接货震撼来袭，10月1日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大牌家电任意选。10月5日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拿。 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记得10月5号到店抢购哦。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大牌家电任意选。10月5日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拿。 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记得10月5号到店抢购哦。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波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介绍到，永春除了产醋，还会产一样东西，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 说这安溪就铁观音吗？我原来讲过，我说不是，如果您知道铁观音，您60分、嗯、啊，这就算及格了。咱们说知道铁观音人多， 嗯， 知道铁观音产在福建的人也不少， 嗯， 再知道它产在泉州的人，他就得少一点了。那都追溯到产地了，您、 嗯、 又没去过，他总是要少一点了。他、 嗯、 说知道产在安溪的、 嗯、 啊，这知道安溪是泉州的，这就很厉害了，这60分。 嗯， 说你怎么能得高分呢？您得知道整个的闽南、 哦、 安溪，还有周边的像永春， 嗯 啊，永春 哦， 永春产两样东西，最 主永春不是泉吗？ 不是那咏春啊，不是那咏春， 不是叶问那个， 不带这口子边 哦， 不带口子边， 永远的永， 永远的永，咏春，咏春产两样东西是非常知名的， 嗯 啊，不算茶叶啊，两样东西， 嗯、 一样呢就是永春老醋 哦， 啊，这个福建的醋一般都是永春产啊， 嗯、 吃永春醋，还有一个呢是香， 是烧的那个香。 咱们全国 90% 以上的香都是永春这县产的， 厉害呢、 哎、它主产这个、 哦、 啊，就是馅香、 哦、 盘香啊，这种香， 就大家到寺庙里头烧的那种。 哎，你去熏闻的那也是啊，就是这种需要点的香， 连蚊香都产。 哎，对对对，馅香盘香都有、啊、 厉害、 啊、这个产业在永春有历史， 嗯， 很悠久啊，很大，现在发展也很大、 嗯。 当然还有就是永春还产佛手茶， 嗯， 叫永春佛手， 嗯 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 嗯、 啊，就在永春。永春跟安溪是挨着的，永春、安溪和德化这都挨着、啊、 嗯， 这三个县都临着的很近，都很近。永春产佛手茶，这个茶呢市场上很少，不多见，很多呢也掺在了铁观音里边。啊，有一些掺的铁观音，有的不掺。 它佛手也是乌龙茶吗？ 乌龙茶， 嗯 啊，长得跟铁观音，你要让你瞧一样， 都是一小球， 揉成的都是小球，打开都是一墨绿色的茶叶。 哦， 啊，但是佛手一特点，佛手就是大， 大 大， 就是、 叶片大， 泡开了大。 那你要是孙老师，您怎么没有经验呢？要是泡开了大，攒成球也得比那大点吧？ 啊、哦，对对对， 啊，是不是？ 是是是， 你要当手指搓， 我幼稚了，对不起。 啊、对，那跟 A4 纸搓完就不一边大呀，对不对？ 啊， 对， 球大， 它的颗粒首先就比较饱满， 哦， 叶张呢也非常的大，大多少呢？ 嗯、 比我这手反正小点， 一张 啊，一叶。 那它攒成球得多大？玻璃球那么大。 传不了那么大嘛，反正也比一般的黄豆粒儿是大得多。 哦，那就等于一般铁观音那小球得有俩那么大。 哎，俩到仨。 哦， 两到仨还是很大的。 哦， 还是很大的。那个叫佛手茶， 它为什么叫佛手？ 那就是长得像佛手嘛。 啊，泡开了以后。 哎，对，长得像什么？有人说像佛手瓜， 嗯、 有的人说就像人的手掌一样，人长得很大个嘛，它是大叶的，它是大叶种的、 哦、 这种。 那你泡开了怎么能看出来长得像佛手呢？ 啊， 泡开了不是都在杯子里蜷着呢吗？ 不是，不是说泡开， 就是没摘。 哎，鲜叶，就是你看那个茶树的时候，它长得其实更像， 明白？ 它带一点骨、 嗯、 更像一点。这也是一种乌龙，哎、 嗯， 也是一种乌龙。口味呢，汤色呢，都和铁观音比较像。 嗯 嗯，就是没有铁观音的那种韵，韵、 嗯， 它缺少一种观音韵。 哦。 但是呢，这东西很柔和，不伤胃、 嗯哦、 不伤胃，很柔。这个茶你久泡也是很柔和的，回口也很好的、它是这么一种茶。像佛手，还有像这个黄檀， 嗯 啊，还有像这个毛蟹、本山啊、黄金桂， 嗯 啊，这都是。黄金桂也是一种茶，这些都是叫整个的就叫安溪啊，有的就把这些除了铁观音以外呢都叫色种、 哦、 颜色的色就叫色种、 嗯、 所以你就这些地儿其实能产的茶种类很多的、 哦、 它最著名的是铁观音、 嗯、 后来由于比较有名的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也是铁观音、 嗯、 啊，所以这个全国知名嘛，其他那几种呢就不得知名啊、 嗯。 但有的人你比如当地啊或者一些华侨啊他就是会点名去喝，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有华侨就专门要购一些永春佛手啊、 嗯、 啊，这种茶自己去喝啊，这个也有这种情况。 嗯， 这个安溪呢，是整个对于一水之隔或者叫一海之隔的这个台湾影响最大的。 哎，从人到技术各个方面，是不是？ 那当然了，到茶种。 嗯、哎， 我们今天看台湾是一个大茶区，是吧？到台湾哈，到是个大茶区。 嗯， 啊、南中北都可以产茶。种类也挺多。那么台湾的这茶树品种呢，大致就分这么四个类别。首先来讲呢，第一类就叫台湾原生种。 嗯， 说台湾这本岛上有没有茶呢？有没有茶树呢？就这小岛子上。嗯，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是有。 哦， 有一种山茶。 嗯， 有一种就叫山茶，叫台湾山茶，这也能做，也能做茶叶。 他们过去做吗？ 不做，不懂。 不懂吧？ 啊，不懂，不懂，不会做，也不利用。 就塞德克巴莱他们那堆人，是不是？ 就是就那原住民那堆人， 对对对， 哎， 就是塞德克巴莱。没看过那电影吗？ 没有，什么电影？ 塞德克巴莱没看过， 啊、 没好好看看 啊。 原住民反抗日本的那个统治的， 哦，对，就是原住民时代应该就有这东西， 嗯 嗯，不太会利用，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叫山茶，这个。就这一种，就是这一种啊，就是这一种。这种茶呢，我喝过，哎，挺有意思的啊，是我比较喜爱的一个品种。 挺有意思， 嗯， 喝茶这是茶，挺有意思的。 这茶不一样，这茶喝完了以后呢，首先来讲呢，跟喝白酒似的， 上头是吗？ 还脸红。 哦，真的呀？ 嗯，它应该是内含物质比较丰富、比较野化的原因，它就还是不太驯化。 嗯， 口感有点烈，啊，就是喝的有点像，就喝完了有点像喝酒的感觉。 啊，真上头啊！ 酒又上头、啊。 我一直以为他们说这醉茶什么的是一种说法呢，真能醉吗？ 那你要物质够量就能醉。 它醉是让人什么物质呢？它里头也没有酒精啊。 不用酒精啊，你不是假就行啊。假你多了以后，你心脏就受不了， 嗯， 你心跳就加速了。 啊、对, 对对对对， 是吧？那多了你行吗？你也不行。它其实有点元素就够你瞧的。 嗯、 它还不用酒精干嘛呀？非得它最它只要物质。 是乙醇，茶里也都有、啊。 哎，不是乙醇的问题。 而且你一泡就挥发了呀，70多度就挥发了。 不会是乙醇的、啊 嗯， 不是乙醇的，这个它是一些物质，就是其实有些微量元素最多， 嗯、 它你多了，其实还是有影响啊。这是有又 有这种，这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一给您解释，你就知道，这不都很正常吗？吃过量了，不就这样吗？它有一些茶的浓度你过高啊，也是，所以这就叫你看台湾叫台湾茶树品种是四个来源，这是第一个来源，就叫原生种。 嗯， 原生种是很少量的，到今天为止也极其极其的少量，几乎不称之为商品， 也没什么名儿， 没有名气。 哦， 这我一年大概我也就拿得两罐，我自己慢慢喝了就。 哦， 嗯，这原生种，原生种后边这种就叫外来种。 嗯， 外来种那就是以。闽南最多， 嗯， 闽北也有很少，闽南最多。你比如说，铁观音，刚才讲铁观音吧，我说这为什么得连着讲？你看安溪有铁观音吧， 嗯， 在台北的木栅也有铁观音，就叫木栅铁观音， 嗯、哦、 啊，这台北铁观音，这个就是张乃前、张乃庙这两个人从，大陆啊，就是咱们从福建，他们俩的祖籍是安溪的，就打安溪去引进回。台湾种植的，啊，在台北的周边，这个地儿叫木栅，就是栅栏的栅，啊，在这儿种植，它就叫铁观音，跟这铁观音是一个路子啊，是一个路子，就是叫现在区别一下，叫木栅铁观音。 嗯， 那这种就多了，你比如刚才我跟你讲佛手， 嗯， 佛手在台湾也有种啊，在一些茶园你看到叶片比较大的，那都是佛手， 嗯， 那都是打闽南移种过去的啊，这个也有啊，煤栈种的也挺多。这一类吧，这就叫外来种啊，外来种。还有第三类啊，第三类呢，而且这还当然你说外来种，还有比如说最著名的啊，清新乌龙，这也是外来种。清新乌龙又叫软枝乌龙啊，又叫种仔，这说都是一东西啊。 嗯， 这个也是外来种，打安溪过去的。所以你说这个台湾茶跟咱们大陆这多的关系呢？ 哦， 哎，那就绝对是。关系极其密切啊、 嗯， 极其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嗯， 两个了。第三个呢？叫选育种。 这选育种什么意思呢？就这动物原来台湾也没有， 嗯， 咱们福建也没有。 哦， 这个是在台湾的这个茶改厂，叫茶叶改良厂啊，农委会茶叶改良厂进行选育，从这个杂交种里边往出选， 哦， 选出了很多，这就都属于叫选育种。 嗯 啊，这个比如说最著名大家都熟悉的有一种茶，前二年在咱北京还挺火， 嗯， 叫金萱。 金萱 出奶味儿，说一泡的出点奶味儿， 哦， 啊，咱们这个北京人好喝点带香味儿的，可能是啊， 直接喝奶茶不完。 哎，它单带一个奶香 啊，哦，真的呀， 它那个茶树品种的原因，它带一点奶香，带一点桂花香。 哦， 金萱啊，这个它就杂交种， 嗯， 它其实就是选育的品种，金萱呐，啊，翠玉啊，这都是， 嗯， 啊，红玉啊，红韵呐，啊， 嗯， 都是选育种，选育种很多了，他们会编上号。 嗯 啊，台茶12号、13号、21号、23号等等啊，它就是这样去编号，这一类叫选育种。 嗯， 还有第四类呢，叫发现种。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还有第四类呢，叫发现种。发现种，发现种什么意思呢？不是人工选育的， 自己在茶田里，他们自己杂交了。 啊，就肯定是 自由恋爱了。 对对对，有性繁殖嘛，就杂交了嘛。这个叫选育种的后边的说，就是这叫发现种。这也是一类这种茶，那当然它在是在台湾的茶店里后来杂交出来的， 嗯， 那这肯定咱们大陆也没有，这就是他们自己发现的 啊。咱们这边也存在这种杂交各种吗？ 啊，有啊，当然有了， 哦， 当然有了，它大量的品种都是这么出来的， 哦， 啊，就是慢慢的，你比如福鼎大白， 嗯， 大白后来怎么又出了大豪了呢？大豪就是从大白那田里发现有一株跟那大白长都不一样， 哦， 啊，更大， 哦， 更大。 哦， 这次就出现了农业嘛，就这， 哦， 这也没什么太神秘的， 哦， 但是这个杂交啊 ,99% 都不能完全合您的心意， 嗯， 是吧？ 对。 你的想法呢不能完全传达给这植物吧， 嗯， 您想要什么高产呐，啊，您想要抗旱呐，啊，什么耐碱啊等等，那这人家哪管你那个，你只能从里边选， 哦， 从结果里边选，而你不能指导生产的过程。 对，嗯， 啊，所以这就是杂交最大的难度。 嗯， 那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他就这无数次的试啊，不知道哪次就能成功。 对啊，这是人工杂交，你要从野外的这些里边找，那不就更是这样？那就跟捡金子一样，你要能找着一个杂交种好的，那就跟您捡块狗头金没区别。 哦， 哪那么容易啊？对不对？ 哦， 大量都不是那么如意的意思，对吧？ 是。 它这个叫发现种，这里边最著名的就叫四季春。 嗯， 这品种很多人只要买点台湾茶都知道，叫四季春。 嗯， 这就在木栅发现的，发现年头还不多，不到20年，刚不到20年，这品种，哎，发现了这么一个。你知道这个茶树是分早晚的吧？ 嗯， 啊，就是生长是分早晚的。 嗯， 啊，就是它是极早、早。中早、中晚和晚， 嗯， 五类，啊，那么你比如说像铁观音这种树，还有像刚才我讲的清新乌龙，就软枝乌龙这种树，这个都属于就晚生种， 嗯， 晚生种，晚生种说我没这概念，咱们听众朋友说怎么喝茶没这概念，就是说这东西啊下市的晚， 嗯， 出来的比较晚， 哦， 这就茶农起码不喜欢， 为什么呀？ 那 投入时间长是吗？ 茶农肯定觉得越早生产出来的越好啊，越抢的明前不越好吗？打比方说啊，是吧？这个那明前不行，那别太晚呀、啊。这个品种呢，就刚才我说四季春就发现这品种，就在野外自己杂交出来的品种啊，是个极早生种。 嗯，还是极早生。 极早生，它是极早，早中早中晚和晚。 嗯 啊，它这个极早生种呢，生出来的就是能够成熟的非常早，早多少呢？起码比后边那能早一个多月。 那就得一月份、二月份就出来了。 不会，都要四月份、三四月份。你要像高山地区，都五六月才采茶，那这它有意义啊，这就填补了空白 啊、 那这个月市场上没茶，你那茶就种出来了，就做出来了，就卖上来了，人家还没开始采呢，这多诱人啊！ 对， 那这肯定有人，那有的嘴急的想尝鲜的， 嗯， 这个季节想买茶的。那都得买你们的这种茶 哦，对哈 啊，对呀、 啊、哦、 哎，所以它早生种的意义就在您不搞农业，你对这个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概念， 嗯， 所以那极早生种是很有诱惑力的， 嗯， 这个品种是个极早生种，极早生种还不要紧，它这四季春呢还是个多采，能多次采摘， 哦， 你知道吗？最早还不叫四季春，最早的名字更好，叫六季香。它一年 采六回， 五到六回， 哎呦， 五到六回采的比较多，能采比较多。它这还弥补一空白， 嗯， 它弥补冬茶市场的空白。 哦， 冬茶一般都不能采了吧？ 对， 它还能采一季，还能采一季，还能补。 那它这味儿是不是不能太好？因为就跟咱老拿大米做比较似的，你看咱北方那米，当然是品种也不同了啊，一个精稻，一个鲜稻。咱这边比如说长一季，咱们这个内含物质它就丰富。你就觉得好像有香味儿，也黏也甜。南方那个鲜稻呢，你比如一年有三季，有两季最少，对吧？那它那个米，你感觉味道就不足。那是不是茶也存在这？那一年你出六波和一年出一波，那肯定内含物质不一样吧？ 嗯，应该说这六波里边不是每波都好 哦， 春冬的比较好，夏秋的比较一般，品质比较一般。 嗯 啊，春冬这两季。还过得去， 嗯 啊，有一些地方品质还不错，像夏秋呢就要差一些，就要差一些啊，就所以它的价格也不太高啊，所以四季春的茶你要分季， 嗯， 要看分季节，这个就是撞大运了， 嗯 啊，这茶农就愣选自己选育出来这么一优良品种啊，就这四季春，这真的也没有人管的，这就叫发现种， 嗯， 所以整个的台湾茶区就是这四个品种啊，就四大类。当然你说品种就很多了啊，品种很多了，种的最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清新乌龙， 嗯， 是外来种，是打咱们福建过去的， 哦， 又叫软质乌龙啊，这是在咱们这儿出去的啊，种的第二多的是金萱， 嗯 嗯，金萱种的也不少，金萱现在因为能积采了，所以它的种的也会多一点， 嗯， 所以你就看讲这个福建茶区再讲台湾茶区，这俩就能在一块讲的原因就是说，那它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非常的紧密的。 嗯、 那台湾今天看起来是个很大的茶区 啊，对 啊，也有很多的好茶、 嗯、 啊，好茶，那大家都能数得出来的。我给您举例啊，您可能有的朋友说我们去台湾玩过 啊、哦， 还买过呢， 东方美人， 东方美人 是吧？ 洞顶乌龙 啊，对对对对。 高山茶，比如说骊山呐、 啊，对对对， 大余岭啊， 我妈去的时候这几个都买了。 哎，对你听着就像游客能买的茶 啊， 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了。这些年、 嗯、 说真正喝的是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那标上都那么贴的、 嗯。对对对，反正是从那边带回来的， 哎、 也是产区带回来的。这、 哎、 又让多杰老师给笑话。 哎，倒不至于啊，这就指着你们呢。 嗯， 的确是比较有名气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的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说说茶。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讲到，在嘉庆年间，台湾就曾经引种过茶。那到底这次的引种是民间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说这之前的历史上有没有种过呢？那历史上看是种过的，是种过的。什么时候中国呢？我刚才讲的是1860年左右，这是咸丰年的事儿。 嗯， 比他早，咸丰往前是道光，道光往前是嘉庆。 嗯， 在嘉庆年的时候有记载 哦， 说有柯朝氏啊，说这人就叫柯朝氏，具体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了。打武夷山引过种。 哦，这都是民间行为吧？这都不是皇上管的吧？ 啊，那当然是民间行为，商人行为，民间行为吧。啊，这个柯朝氏引种到哪儿呢？把这个引到了叫榆林坑。榆林坑那地儿在哪儿呢？今天呢，您到台湾去旅游啊，还能看到这个地方，就是瑞芳。 嗯， 现在台铁走这儿有一站叫瑞芳车站。说瑞芳这个地儿，您觉得不有名？瑞芳是去一个旅游景点的必去，就是必经之路。 哦， 就是去九份的必经之路。 啊。 去九份得在瑞芳转车， 嗯， 瑞芳还有个古镇古街，叫瑞芳古老街，你可以去逛一逛。它那个原来也是因茶而兴起，啊，你现在要去九份的地儿，那不是挺出名的一个旅游景区吗？ 哎， 啊，你们这样的这文艺青年都去拍个照片，住个民宿，都挺爱去那地儿的，我看啊，挺多的，挺好玩。他就必须走瑞芳， 嗯， 就那瑞芳车站周边的地儿，那是最早关于台湾茶引种的记载。但是后来那地儿不是茶区， 嗯。 可能是没种起来， 嗯， 那是从闽北引的种，他们陶德跟这个李春生这次是在闽南引的种， 嗯， 是在闽南引的种，引到了这个台湾，引到台湾。你看两次，一个闽北，一个闽南，但都脱不开一个闽字，就说都是跟福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因离得近呢。 哎，那当然了，那台海之间那就真是一水之隔了， 真的。 而这两边呢，人呢，他是应该讲是。 对，说话感觉都，你要按咱们外地人去，你听不太出来厦门那边人和台湾那边人口音上有多大差别，但是他们自己说我们那个差别口音很大，但你要跟我听，我觉得好像都是咱们现在俗话说的台湾腔，是吧？ 嗯，还有差别， 挺像的，有时候觉得。 我听我能听出还是有差别。 啊，真的啊，对，你老去福建。 啊，我这个我大概闽南语还是能听懂一点的。 哦， 还有差别。 嗯， 啊，就是音调上有点差别吧。 嗯， 但是最早他肯定是一批人。 对。 哎，您就拿这茶工来讲，刚才我说李春生开始招聘茶工，台湾没这技术。 嗯。 台湾他不具备这个种植技术啊，采摘技术啊，制作技术，就出加工技术，他不具备。怎么办呢？就打咱这儿现在招点技术工人吧，咱们现在说技工， 嗯， 这个职位的过去指导。那呢，他就这个茶叶呢，他那个咱听众朋友也了解啊，他有季节性。 嗯， 他是分季节制作，他不是四季都有事儿干，他不是工厂。 哦， 他是个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 那时候四季春也没出来呢。 哎，对了，那也不用那么多。所以呢，他都是比如说春去冬回。 嗯， 啊，他是有季节性的，他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宿籍的。 啊， 这边挣了钱呢，还得回安溪老家盖房子呢。 哦， 他是这么个意思。 对，和咱们现在的好多人出来打工意思一样嘛。 差不多。 是吧？ 啊，差不多。那再后来呢，说再有钱了，再有钱呢，这有一些人就留在当地， 嗯， 搞一些投资啊，建一些房产啊，那因为当地还比较便宜嘛， 那 就是这跟古今一个道理啊，这没差，所以慢慢的这才有一些人落户到台湾， 嗯， 啊，当时台北是比较多的啊，台北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又是很大的这个一批人，工人，但是即使是这样，那制作的技术还是不行， 嗯， 那个今天台湾茶制作技术，我跟您讲非常好。 嗯， 台湾茶精彩之处在制作技术上，尤其我跟您谈， 当年不行，当年大部分的茶都是出加工以后啊，往回运，运回福州和厦门，再做精加工。 为那边做不了精加工， 做不了， 是因为工人不愿意过去吗？精加工的工人还是怎么回事？ 你也没有精加工的茶厂， 技术到人都不行。 对，技术到人都不行，所以很多还得回来做，慢慢的才就知道实在太麻烦了，需求量够大了以后，他才又在这边，他得看需求量嘛，比如说盖精制茶厂啊，还有这些愿意留在当地的技术工人呢、啊，是这个道理，以前。还是很少的，这道理像什么呢？我给你举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啊，但咱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嘛，这不是？就像今儿做龙井，这龙井这个种是饶世界都种，种的很多了啊。就是说这整个上回我在节目里给您讲， 泛杭州地区不是全种吗？ 杭州是吧？就西湖龙井，周边叫钱塘龙井，再转到越州龙井，这还说的是省内呢，省外也种啊。 哦。 对不对？再甭说别的了，那贵州种的龙井种多了，可是你种完了以后呢，你不会做 哦， 你炒制工艺不行 啊，对， 他也得请人家杭州师傅飞到，现在就得说飞到当地 啊， 这炒茶技这几天你得高薪聘请这技工，人家得给你炒这茶，可是你说人家会不会直接就落户在当地呢？ 那 这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吧，你得到一定量才会呢。 嗯， 我这道理给您讲您听得明白，就跟当年的福建跟台湾的道理差不多。我们新开发出一茶去了，这儿也种了咱们的茶了，也要这么做。不会做，不会做就高薪聘请人家远渡，这得渡海呀， 对， 过去给人做这茶去。但是做完了以后呢，人家回来，人不能在那儿做，或者说起码去的人呢都得是年轻力壮的。是吧，那老师傅啊，那德高望重的，年高德少的，能不能都走那么远的路啊，也很少，也很少，对吧？所以说这个茶区的发展它都是循序渐进的，它不能是一下就咱们说腾冷一下就起来了，那不会的，是吧？台湾的茶区发展也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随着慢慢的贸易变多啊，才开始。那么到后来这个阶段呢，咱们讲台湾茶区有一个转折点，就说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割占了我们的台湾。就是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日本干嘛要台湾呢？他也不是傻子，他就砍的这个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可以补日本的农副产品不足之需，所以在台湾玩命就是一个种大米，一个是种茶叶，制茶，这就开始台湾茶的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呢应该讲是有喜有悲 哦， 有喜有悲， 这就我说那个赛德克巴莱那个时期， 哎，对对对， 日据时期 啊，日据时期啊，这个你这个词用的很好啊。今天我们这个讲，很多人就讲日治时期，还是要叫日据时期，它是窃居我们的台湾啊，这个咱们必须要说好了。那么这个时期呢，台湾茶呢有什么说什么，有发展，因为它有需求，他当然要扩大生产规模，是吧？ 对， 构建新型的茶厂。您比如说现在您到台湾驱车啊，往这个台北周边走，有个地儿叫大溪茶厂。这大溪茶厂就是日据时期的老茶厂。规模很大，全部是当年日式的房子。你看我去过的日治时期还留下，日据时期还留下来的老茶厂就还有好几个。大溪是一个，三峡还有一个，三峡还有一个挺大的，也是日据时期留下的。他因为要做这个嘛，工艺都很多。但是呢，这是说好处啊，种植面积变大了，生产的规范了，那是肯定要规范了。那么甚至说呢，有了一些现代化的因素在里边。那以前完全它就是手工， 对，因为咱们这话咱两头说啊，就是当然它占我们国家的地儿。我们当然觉得非常的气愤，他也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呢，日本人到了台湾以后，他还是真的想把台湾当成他 日本本岛以外的他另一个他的领土，所以他不是那种思维，就不是说来一杆子所有的资源都旅游完我就走了，这地儿以后怎么样我不管，他还是想把这个地儿好好的建设成为一个他以后以及很长时间都能用得上的一个地儿，所以在那儿的很多规划咱们现在看起来也还是有发展的，也是能看出他们当时是在为未来着想的，是吧？ 但是能看出来居心叵测。 诶，确实是。嗯。 啊，怎么看出居心叵测来了呢？是看出这里边啊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 诶。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什么算盘呢？它就压制台湾。 嗯。 对台湾茶叶有非常明显的压制。 嗯， 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这里日本自己能产点茶， 哎， 他就主要是怕影响和损害他本岛茶叶生产。 哦， 这是他最大的担心。 嗯， 也是他所有小算盘的考虑。 嗯， 啊，这个小小算盘。 嗯， 怎么考虑呢？日本不是能产点绿茶吗？ 哦， 台湾不能种绿茶。 哦，哦， 不能吃绿茶。说绿茶不能做，乌龙茶怎么样？乌龙茶也不让做 啊， 乌龙茶也不让做。 但是他国内不怎么弄这个呀。 有乌龙茶，没人喝绿茶。 哦， 你明白这道理？ 哦， 哎，乌龙茶好喝呀，丰富啊。 嗯、对，香。 那这肯定比他的茶。 那天还跟多杰老师我说请教多杰老师，因为那天我不是老听多杰说那个东方美人，东方美人，我那天弄了一点。放一点一喝，我说这个怎么喝怎么品去，对老师就跟我说是他那个香味儿啊，我说我闻见一股烤红薯的味道，是有那个味儿，就确实是比绿茶的那个要丰富很多， 那肯定 从闻着到喝着各个方面确实是要高出一个层次了，感觉在味觉体验上。 对，尤其是对于初级喝茶的人嘛，你要说品茶，有人说各有喜爱。 对 啊，那你说我就为喝一热闹劲儿， 嗯 啊，就是随便喝喝的话，这个乌龙茶很有竞争力啊。 嗯， 所以他不光绿茶不让做，乌龙茶也不让做。 嗯， 就这人这什么心眼儿了，这是。 嗯， 那说台湾做什么呢？是全岛做红茶。 哦。 是全岛都做红茶，因为日本这产区做不了红茶， 嗯， 所以他就是做红茶，补日本本土茶区之不足， 哦， 同时适应国际之市场， 嗯， 他主要是这种工艺，所以这个台湾做红茶就是打这个日据时期开始的， 嗯 嗯，他做了非常著名的品牌叫日东红茶， 哦， 日东红茶，他这红茶销得很远，销得很远啊，南北都销。我个人呢收藏有一个茶叶罐，这茶叶罐是哪儿的茶叶罐呢？是长春的茶叶罐。 哦， 日东红茶的茶叶罐。 嗯， 日东红茶的，这是当年销给满洲国的。 哦， 啊，也是销他这个台湾的日东红茶。 哦， 他拿这创汇，他这做了很多，做了很多。 嗯、现在还在做吗？这个红茶？ 现在复刻了。 哦， 现在是台湾农林集团， 嗯， 把它复刻出来了、 嗯哦、 啊，还有他们做了一个跟老包装似的那种、嗯。我刚才我跟您讲，你说您去看看大西茶厂，您去看看三峡的那个茶厂，都是做红茶的， 嗯， 它都是红茶加工厂啊，它这个一律是没有绿茶，也很少有乌龙，很少有乌龙，所以这个就是对台湾茶的一种，它这种发展你就谈不到说。好坏它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嗯， 所以也导致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台湾的红茶系统开始发展起来， 嗯， 最后当日本人被赶跑了， 哦， 那么这个台湾的茶里边会做红茶的人很多， 嗯， 啊，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它的乌龙茶也开始变化了， 哦， 以前完全是台海两岸一个风格， 嗯。 到今天的乌龙茶是风格有点不同的。 嗯， 您比如说台湾非常流行的，挺著名的一款 乌龙茶，就叫蜜香红乌龙。 哦， 或者有的地儿叫红水乌龙， 嗯， 叫蜜乌龙，你甭管这玩意儿叫什么， 对， 红汤的， 嗯， 红汤的味儿甜厚， 嗯， 带香， 对， 这跟咱们的铁观音有差别，这跟武夷的岩茶也有差别， 嗯，对对对， 这里边有的人不懂的时候一喝像红茶， 对， 为什么像红茶？它有点红茶的底子， 嗯， 它当年这个制作工艺里边就带着这个底子呢。但这个默默的或者是无形的也影响到了后来关于乌龙茶的这个发展， 哦， 要不然它不会有这个这么这种工艺的出现， 技术上的一次杂交， 你可以这样讲吧，这技术上我们一般都叫交融， 哦， 不叫杂交哈，听着怪别扭的哈，那这个就是可圈可点之处了， 嗯， 那说到今天为止，那您到了台湾是吧， 嗯， 这咱们在台湾地区，我们这经常去旅游嘛，是吧？这个很正常，或者说您去公干，想看看与茶相关的有什么可以看的呢？我给您有一些介绍哈，有些介绍， 嗯， 你比如说台北，可看的就多了， 嗯， 老茶行还有很多 哦，真的， 哎，还有非常多， 嗯， 全台地区老茶行可能还有个。哎，百十间没有，也有80间。 您说的这个老茶行大概能有多少年历史？ 60年以下的不带玩 哦， 啊，得到60年以上的， 嗯，哦，跟咱们评老字号那感觉差不多，咱们那是50年嘛。 啊，对，但人家那没一手啊， 嗯， 人家是一没一手，二不换地儿。 哦， 啊，这个很重要，而且工艺有保留嘛。 嗯， 你比如说我去过最老的茶行，这也是全台最老的茶行，不在台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你比如说我去过最老的茶行，这也是全台最老的茶行，不在台北。刚才我跟您聊台北，咱们先从最老的说，在台南。 嗯， 在台南这间茶行呢，它现在比较可查的历史啊，是咸丰年的。 嗯， 啊，150年，啊，150年6代人。 哎呦。 啊，有的人可能说得清楚的问题是，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可证明人家这个， 那可不吗？ 嗯， 这可证明这很重要，对不 对,、 啊、对？ 这个包括往来的档案， 嗯， 进货的记录，各个时期颁发的营业的牌照。 哎呦， 啊，那你肯定人家这不是瞎说的问题是？ 这不容易 啊， 对吧？ 对。我说您这个店搬过吗？他说搬过一次。我之前搬过。我说您到这儿就110年了，就这店没变是110年了，啊，这很重要啊。这家叫振发，振发茶行。现在这个少东是这个六代这位呢，可能大概30岁上下吧，啊，不是很年长，啊，他的父母还在，就5代还在， 嗯， 啊，4代就是他的爷爷这辈儿。刚刚去世， 哦， 啊，刚刚去世，80多岁的时候刚刚去世，这个，你看这老茶行就有意思，当时留下来所有的器具还在啊， 嗯， 这个整个茶叶罐啊什么的都还在，柜台，嗯，啊都还是原来的， 哎呦， 啊，这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你说这有意思没意思？ 有意思， 这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啊，对吧？这家在台南， 嗯， 这家在台南，这个茶行呢？是这么一种分布，早期呢是南部多啊，就台南，因为台南以前是府城嘛， 嗯， 啊，就相当于这个郑成功时期，就是以这儿为中心嘛，对吧？后来是台北多， 对， 后来台北多，所以我讲刚才讲那陶德、李春生他们这些人开始引种，开始做贸易，他为什么弄这？他不是因为贸易吗？ 嗯， 都是在北， 嗯， 都是在北部地区，所以说今天。 这个台南地区老茶行最老的有，还有几间也很精彩，但是集中性质的是北部多。 嗯， 集中性质的是北部多，就是台北，哎，以台北为中心，那这是最多的。那这个地儿集中在迪化街、大道城啊，就这么一带啊，这么一带。有多少间呢？几十间总是有的啊，几十间总是有的。这里边有的还营业， 嗯， 也有的不营业。 哦， 你比如说，我给您介绍一家叫新芳春。 哦， 新芳春。这新芳春茶行呢，也是王姓的，他们的茶行王姓的多。这个茶行现在就不营业了，现在是不营业的， 就是让你们参观室 辟为了博物馆 啊， 辟为了博物馆，上下三层，一层呢当年来讲是营业厅， 嗯， 营业厅。其实呢，这新芳春的这茶行啊，您说怎么没有柜台啊，或者没有什么这个什么的，不做散客贸易，他 批发 的出口，他是个出口商，他是个大出口商，所以他这整个这一栋茶行的这楼呢，他也是办公场所，也是生产场所，他二三楼整个都是大平面挑茶用的，就以前都是集中在女工啊在这个地方做挑茶，一层呢就是包装，包装以后运输，所以他那个门道都很宽，门道都非常宽，就可以直接把箱子推来推去，推进推出，为进货嘛。 嗯， 关键是什么呢？人家后边还保留有整整的一间精致茶厂。 哦， 那当时这精致在他这儿做。 嗯 啊，以前我说的这些茶行有一个算一个啊。 嗯， 原来我在节目里跟您聊过，没有一个是有茶山的。 嗯， 没有一个是有茶山的，它都是收茶。 嗯。 收毛茶，就是说初加工的茶， 嗯， 或者叫粗加工的茶，再回来继续加工， 嗯， 是这样一种。所以呢，精加工都收回到自己这儿做。我刚才讲这新芳春，这就是可以做精加工。它后边还有一整间的精加工的茶厂， 嗯， 保留下来了，您可以看。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来聊聊茶。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号添加金秋家装节强势来袭，10月5日名牌健康颈椎枕免费送， 10月5日金蛋无空降家用电器等你砸， 10月5日名师设计家具软装大牌家电免费送， 10月5日在家升级家装包1元抢购，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添加，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瓶品质全面升级， 10月5日一号添加惊喜不停，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聊微信您得用腾讯网卡，看视频您得用腾讯网卡，听音乐您得用腾讯网卡， 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不拨全面费，关注网卡助手微信公众号便捷办理。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杨多杰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个老茶行，叫新芳春。那么在这儿，大家除了看到店面以外，还能看到哪些东西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他比如说，我原来在节目里，您要常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专门给您聊过焙茶要用阴阳洞， 嗯， 是吧？阴阳洞就是一半这火埋的底下，在地下是个灶， 嗯， 一半呢抬在上边啊。那这个在新芳春就可以完整的看得到啊，他那间焙茶间还都保留下来了。边上这一间呢，就是精制厂的，比如说筛茶呀、分茶呀啊等等的一些机器啊，也还都在，也还都在。这个对于很多饮茶人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 哦。 是吧？没 见 过 制作过。 哎，对了，对了，对了，没有见过制作的过程。您到那儿去看一看，他那儿经常有展， 嗯， 啊，因为他现在就变成一空间了嘛， 嗯， 啊，他原来就很大的空间，他都是为了方便操作和生产的， 嗯， 那现在他就完全变成展览厅，经常是什么大稻城百年呐，啊，台茶百年展呐，这个类似于的这种主题展在那儿很多，有时不要钱啊，不要钱，所以都是这。我说这都是免费看的 啊，您可以去有机会去看一看啊， 嗯， 这个叫新芳春。新芳春隔着不远两条街还有一家叫有记茶行， 嗯， 有没有的有，叫有记茶行， 嗯， 这有记茶行跟新芳春呢，这俩是亲戚， 哦， 这俩是亲戚开的啊，但很多当时都是亲戚互相开的嘛， 嗯， 那这个有记跟它有区别，有记是还在经营， 哦， 有记是还在经营的一间茶行。 那新芳春是经营不下去了呀，还是？ 哎，没有人接替吧。 啊， 没有人接替，这种情况很多。 啊， 嗯，这没有人接替的情况是很多。 嗯， 香港有很多老茶行也没有人接替，就关了。 嗯， 原来这个在香港有一家挺著名的茶行，叫李春兰。 嗯， 叫李春兰茶行。春天的春，兰花的兰。这李春兰茶行就是三代以后，就很致富了， 嗯， 就都举家移民了， 哦， 就没有人接替了。人家有办法，人把这个整个这茶行捐赠给了香港市政府， 哦， 香港市政府一块砖一块砖的都把它拆下来，现在就复原在香港的文化博物馆， 哦， 你去了以后看，那是整间的茶行，所有都在门口玻璃啊，门楣里边所有的柜子，后边的库房都在， 嗯， 都还在，所有的茶叶罐子，人就说我们一提打包，我们一样不拿走，全交出去， 哦， 啊！他把这整个的附件在这儿做一个模拟展示，做一个模拟展示，情景再现吧，相当于是，这个也挺有意义的， 嗯， 啊！因为这种茶行，他就没有人接替，你就做不下去了嘛。有的，你像我刚才讲这振发，那就算还是苍天有眼，是吧？ 哦， 这人家六代人愿意接这班， 啊， 人家有自己的，是吧？一些职业人不愿意做这个， 嗯， 人也上了大学了，人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不做这个呀？ 对对 对， 对， 哎。那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的人说你应该接家族的企业，这多可惜啊， 嗯，对。 那有的人说我要追求自己的生活，他想法不一样， 嗯， 我跟振发他们家很熟，我也跟他们有聊， 嗯， 他们就是就是也讲一些责任感，就是觉得还是要接一接这个班子，虽然说自己也读了大学，哦，也学的是，那肯定不是茶学专业了，哦，是吧，也学了专业，但是还是觉得不接有点可惜了啊！这么老的茶行，他现在接过来也在自己干， 嗯， 啊，许是没他自己上班挣得多 啊， 啊，因为不是那么红火，也不是说多火爆的这么一个行业嘛，现在来讲， 嗯， 对吧？这是题外话。说回来说这个有记茶行，这有记茶行是现在还在干， 嗯， 还在干，这个所以说您去了呢，还有这个可以选购的商品， 嗯。 他也是面向一般的市民，他也不是说游客， 嗯， 因为你去了就是了，那点齁偏， 哦，不好找。 一般游客不去那儿。 这不一般的游客一般也不去那儿。 只有你们这些专业游客去是吧？ 很少，我们是去拜访人家，人家领着我们去拜访人家，嗯，我们聊天的。我说你看你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你这是个游览项目。他说不是，他说一般也没有游客来， 嗯， 很少。那来这儿干嘛来？对不对？挺远，不好停车，在巷子里边。 嗯，哦哦哦， 在巷子里边不好停车。他们家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家特点是仍然在生产。仍然在生产。 嗯， 他们家里边也是一间精致配茶厂。 嗯， 这间精致茶厂也能看。 嗯， 但是跟新丰村那不一样，就是这家茶厂是还有生命力的，还活着，他那个还要起炭。 嗯， 还要在备茶。 哦， 还都在进行当中。 他家也是做乌龙吗？还是做什么？ 台湾茶。 哦， 啊，台湾茶。 嗯， 其实以前还是以包种多。 嗯， 啊，包种多，乌龙可能还少一点。现在当然这个台茶都会做一点。啊，完了每年会有定期的在那边备火呀，在那边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吧。 嗯， 啊，所以这家茶厂呢也是，就不叫茶厂，是茶店。 嗯， 那是真正的前店后厂。 嗯， 它的厂子在后边这间屋子里，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我觉得还挺值得的，包括一些老物件啊，什么东西啊都还不错。再有就是像林华泰啊，这个丰浦啊，都是老的茶庄啊，都是老的茶庄，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但再比如说我还想看看有没有博物馆呀，博物馆呢台北市区呢没有。 嗯， 要去平林， 嗯， 就是新北的平林。 嗯， 对，不太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吧，就是产文山包种那地儿。 嗯， 平林是有一家博物馆的，就叫平林茶叶博物馆。 嗯， 这个是对外开放的。打不打票啊？我没什么印象了，反正有也 都是有人请您去 啊。是，但我每回都观察，我也回来给人说嘛。 嗯 嗯，好像是打票的 啊。 我没打，但我知道有售票处。 不过那博物馆，大家就算买票啊，一般也没有 多 贵， 不贵，很便宜，很便宜。他那个有点跟咱那似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还看见当时我去的时候还看见有那市民， 嗯， 拿 市民免费，拿身份证免费， 不是，是老人免费。 哦， 这跟咱们这有点像，是老人免费，够岁数的免费 啊。 现在不很多景点都是半价或者免费， 嗯， 不是也很多就敬老的这种， 对对对， 多很多。他那就是类似于这么个性质的， 嗯， 完了可以去人家那个里边那个博物馆看看。那个你要去那儿呢，那就是个一天的线路。 嗯， 先去平林看博物馆，下来以后呢在老街上吃饭。平林有一条老街， 嗯， 完了还可以在平林这条老街上逛一逛。那老街上有不多，有个几十家茶行，有几十家茶行的。那老街上就是茶农自己开的这种茶行，一家挨着一家的。你要喜欢的去，反正多聊少买啊，就不出楼子啊， 嗯， 这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啊，这个也是可以去逛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一个是大西茶厂，一个是三峡茶厂。这两个茶厂我是建议您，尤其是大西对这感兴趣的，辟出个半天时间来去看一看。 嗯， 那大西茶厂真的保存得非常好，日据时期的老茶厂， 国民党时期呢烧过一回啊，由这个政府点名给它重建了啊，所以建的还非常的不错，整个都是原日式的风格，是一家日式红茶的那种茶厂。现在等于是人家那可能是有个，我猜是个文化公司吧，做包装了 哦， 就是很好看的， 就是成为一个半景点， 景点就是个景点， 纯景点现在是， 哎，就是个对外开放的参观的场所， 嗯， 有点跟咱们这个什么。什么七九八什么似的。 那这厂现在不做茶了已经。 哎，那厂子没有茶。 哦、 那厂子没有再做茶了。 哦、 啊，那厂子现在就是完全都是当年的老机器、 哦、 老设备。 嗯。 啊，让你看看当年那个红火辉煌时候的样子。完了还有一些空间。 嗯。 啊，做一些展示。 嗯。 电药票。 啊，对，人家都不做茶了，人家还盖那么好看，不要票有点过不去吧？ 哎，他是这么这票，那票呢？比如说啊， 含二两茶叶， 一百台币 啊， 好像是100台币，100人民币，我忘了、嗯。你可以在里边把它当钱消费了。 哦， 懂这意思吗？ 哦，代币， 就这性质的 啊，能买什么在里头？不是还是茶叶是吗？ 还有一些 茶具 啊，不。他那卖的最好的，我看大伙儿都买的呢，就是冷泡茶 啊、 哦，就饮料嘛。 进去待渴了，逛的喝一杯是吗？ 你不喝那一百，没人给你啊。 哦，明白。 你喝了不就是当用了吗？ 啊、哦、 就是这么个性、哦，人家这个很软性的嘛、哦。我觉得这个挺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软性啊。 对 啊，你比如说，你那买一个伴手礼，你也把它抵了券。 嗯， 你要是买一个茶的话，就买一个冷泡茶的话，就整够啊。 哦， 整够。所以很多人我看都喝那冷泡茶 哦， 我去了还我干嘛都喝这个，这我才知道手里那券能用啊，手里券是可以用的，完了你要买茶叶也行，就可以抵他那个券，我觉得这个就、 嗯、 是吧， 它等于是服务的一部分嘛，就跟我去那个在多伦多的那个地儿带我们参观一个他的啤酒的一个小工厂，其实是真是挺小的。他说他那个还在生产，他那啤酒我看着呢，确实也是一直那机器转着。但是我在那么多超市，多伦多我不待好几天吗？所有超市找，没看见过那牌子的啤酒。我还使劲找，真没有，还不知道他那啤酒到哪。但是 供应的很少。 但是他那个也是，就是你那个参观，他是等于是从。第一步那比如是那些个原料进来在那边怎么发酵，然后中间怎么生产，然后到最后到你面前它是有那个加瓶的，有时候弄成易拉罐那种，你在里头可以喝三杯。 哦、 对，它等于也和你说那意思一样，只不过人家还是生产着的、啊、 对， 但是它我觉得它可能生产那点啊，每天也就被那点游客就给消 耗了就完了。 因为我真是那么多的那个超市，那你就说你再小众，他不能一瓶没有吧？这是我可劲儿的绕啊，在那里头所有超市基本就没找着那牌子， 哦、可能太生产量很少、 哦。对对对，所以有可能人是比如说供专门一个超市啊，咱们不知道。但是反正我绕是没绕着，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想法，就是既然可能卖啤酒卖茶成为他赚钱的这个手段啊。可能确实干不过人那些别的大的厂子，转换一下思路，让你进来看看玩玩，这时候你就不说这酒好不好了，对吧？你是一个体验， 对 吧？ 对了， 嗯， 对了，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看现在他那个整个那个生产也是那个状态， 嗯， 就是哎，他还做一些，比如说日东红茶， 嗯， 这种那些袋装的也都有啊，你也可以买一个伴手礼呀、啊、这种的。我觉得这个倒不反对啊、 嗯、 是吧，吃住行游购娱嘛，我老说这旅游的要素。您让您带点什么回去，您只要是大概齐过得去，咱们现在也都愿意、 嗯、 是吧，这是说那个大溪、 嗯、 边上的那个就是三峡也是一个老茶厂。 嗯 那茶厂呢能看的不如大溪多。 嗯 它的厂房呢你看不了，人家还生产呢。 哦， 能看的是原来那个日本厂长住那屋子。哦， 厂长办公室 啊，就家住宅 啊啊， 家住宅还挺会住的，小、 啊、 那小别墅似的，弄得还挺好。 啊， 完了，现在他把那个做成什么呀？做成一茶室。 哦， 哎，厂长的一间屋子， 喝喝茶 啊，歇歇脚，喝喝茶，虽然是付费的啊、 嗯， 但我觉得也没什么的，对吧？ 嗯、 您到这体验一下嘛，就在那个厂长那办公室啊什么的都有，他 有茶室，做成这种形制的。后、 嗯、 但是那个三峡那个后边也有茶山、 嗯， 大溪那个后边也有茶山。 哦， 啊，就是用有机农法，就是说就是无农药那种。看看那个茶山也还是可以的。完了三峡呢，您那个也是一天的行程，下来以后呢，看看老街。 嗯， 看看老街，三峡有一条老街。 嗯， 啊，是两边有一些还有一些买卖铺户啊，嗯。吃一些小吃， 嗯， 三峡有名的就是，杏仁茶， 哦， 杏仁茶比较有名，杏仁茶泡咸豆浆， 啊、哦， 嗯，哇，这都什么吃法？哎，豆浆，我跟你说，豆浆它就不是杏仁茶泡那个 油条， 油条， 嗯， 对，那油条啊，真的，嗯，能当宝剑挥舞， 哦，你说硬。 对，它是单一路脆油条 啊， 就是跟咱那焦圈差不多 啊， 就炸成这意思的。 你去天津吃过油条吗？ 就这味儿了。 天津的油条讲究个顶个得能立住 啊，它就为卷，可能和为泡。 哎 哎，天津油条也是为泡，可以泡的这个。这个、 你在咱在北京吃油条，你那你没有说我这一根油条，它是搁那儿啪一下，它跟真跟棍儿似的得立住，它不是麻花啊，是吧？咱得立住立不住的，你不讲究。天津那一根一根的，必须得能立住。 他们都这路子，就是为了能泡。 嗯， 你比如说这个，他就您讲的是把这油条掰在这杏仁茶里吃， 哎， 你知道？ 嗯， 那太软了就没口感了。 嗯， 是不是？ 对， 我觉得是就跟那胶圈配豆汁似的。 我觉得它是。一硬了吧，你想它炸的它肯定就稍微得有比那个软的那要酥，一它能吸汁儿， 嗯， 对吧，二你掰你也好掰，气孔多，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方面的考虑啊。 哎，反正我就第一次吃，就有人、还有人在吃那杏仁饼， 嗯， 配这个杏仁茶也行，反正都是那干不拉几的，那不能直接吃，一吃拉嗓子 啊， 完了配这杏仁茶喝， 嗯， 味道还是不错，反正总体来说吧，这个台湾茶区呢就是比较适合爱好者去观光的。 嗯， 他比如说带一些配套，您不能老干，您跟我这工作不一样。 对， 您这不还搭配着吃， 嗯， 搭配着玩啊，拍照什么各方面的吧， 哎、 对不对、 哎？ 交通，那这个还是不、比较好的。 嗯，好啊，咱们今天台湾茶区加上上一期留了一个小尾巴，福建茶区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